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三课最后一篇课文，有请我们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again. 欢迎吴老师，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American Holidays, 也就是美国的节日。我记得吴老师，就是美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啊，他们有些人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 There's always an excuse to throw a party. 嗯哼， 美国人特别喜欢过 party 啊。 哎，聚会太多了。其实美国人过 party 还赶不上澳大利亚人。 哦，是吗？ 澳大利亚人的 party 真是太多了。 那比如说像这个 New Year's Day, 或者我们今天课文中谈到的 Halloween, Thanksgiving, Mother's Day, Father's Day, 对于美国人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假期。 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单词。 第一个生词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其实有好多人他的发音不一样。其实一样的，你说 Halloween, 这是美国很普遍的一种民间的发音方式，但是在官方呀，官方就把它界定为 Halloween, 其实读作 Halloween, Halloween 都是可以的。 那就好了、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其实汉语当也是这样。好，接下来这个词呢我也很喜欢，请客吃饭，款待 Treat。 现在我们有一句流行语哈，要善待自己、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要善待自己啊，一般我们说Treat yourself well, 或者是 well treat yourself, 都可以，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 可是在美国呀，这个 treat 往往表示请客，请某人大吃一顿。比如说 I'll treat you, 我请你吃饭。可是 treat 如果做名词含义就变了。It's my treat, 千万别翻译成是我请你，是我款待你，而是这顿饭我来付钱。It's my treat, 我来付钱。说到付钱呢，很有意思。英国人说呀，我请客，我付账， I'll pay the bill。可是澳大利亚人，你们猜呀，说的特别有意思。澳大利亚人呀是说，谁喊出我结账，我买单，那谁付钱。所以在澳大利亚英语中，我请客 ，It's my shout。 哇， 就是这是我喊出的意思，就是我来付钱 ，It's my shout。 其实语言就是表现出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和人们的这样一种性情。 对， 很有意思。It's my shout, 这是在澳大利亚说的。It's my treat, 就是在 美国、 英国或者是美国说的。 对的。 好，接下来呢是捉弄或者是开玩笑，英文 play tricks。 呀，英文是这样表达的 ,play tricks。 开玩笑，捉弄。通常呀，我们要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play tricks on somebody, 捉弄某人，开某人的玩笑。其实英语中除了用 play tricks on somebody 之外，依然可以用 make fun of somebody,捉弄某人，开某人的玩笑，有时也可以，甚至可以翻译成嘲笑某人，嘲弄某人。 对，这个 trick 这个词，有时候我经常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很 tricky。 啊 ，tricky 就是说这个东北人说话嘛，就是太贼了，太尖了， 或者考试当中有一些陷阱。 陷阱。 就是这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或者说做什么事情，有窍门的地方。 有窍门的地方。 怎么对付这个 tricky, tricky 的地方，就是这个词。很有意思。好 ,take off, 我们又碰到了，但是解释却是不一样的。 不上学或者是不上班。其实一般在国外呢，比如说这个不上班不上学其实就是休息的概念。比如说我有三天的休息 ,I will take 3 days off。 take off 也有把什么脱下来哈。 脱下来还有飞机起飞上一课我们提到的。 哎呀吴老师，我看这一个动词后面您所说的这个动词短语搭配啊实在是太复杂 了。 那觉得怎么样去记住呢？是逐一的去记忆，还是说这些后面搭配的这些 off 啊这些介词根据它特殊的含义我们来记整体的这个动词短语的意思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日常的积累。其实我们知道语言呀，它有好多是没有规律的，只能靠我们平常的积累，多听多说，主要是多做阅读，多看东西，这样的话你慢慢就积累起来了。当然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去磨合。 没错，大家慢慢的积累，这是一个慢功夫，也是一个磨练我们性格的过程。好，接下来也是美国独有的一个节日了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感恩节。但是大家知道呀，感恩节这一天一定要吃火鸡。所以呢，感恩节在美国呢又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美国人说感恩节快乐 ,Happy Turkey Day。 火鸡节、火鸡日，他们在这种说法很普遍。Happy Turkey Day。 哎，另外呢，感恩节也是庆祝丰收的这个节日，收获庄稼或者是这个丰收，英文也有一个词 ，harvest。 其实这个感恩节呀，最早是感谢印第安人。说起来也有就有这么一段历史了。1620年呢，我们都知道英国的 Puritans 清教徒驾着 Mayflower boat 五月花号从荷兰呢来到了美国 Plymouth 登陆。登陆之后呀，这些清教徒都是贵族，不会种庄稼，不知道怎么狩猎，所以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种庄稼，怎么狩猎。第二年丰收之后呢，为了感激印第安人，于是有了 Thanksgiving。所以说感恩节这一天一定要去感恩。 嗯，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帮助过别人的人。实际上您刚才说的这个印第安人给了这些 settlers 很多的帮助。那我们在第四课呢，也会谈到关于当地的一些土著居民，他们帮助了很多的探险家， 对， 哎，为他们指路，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交通工具。 土著居民是很友好的，很热情。 嗯，而且呢，它也是这个地区特有的一个文化。实际上在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啊、哦、 ，Aboriginal culture。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土著人们 Aborigines， 可是在美国呢，土著人叫 Indigenous people。 所以一谈到土著居民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Aboriginal。 Aboriginal， 澳大利亚的土著。 嗯，确实是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好，接下来呢是一种蔬菜的名字。 蔬菜的名字 ，pumpkin。 Pumpkin， 南瓜， Pumpkin， 这可是好东西啊！它、 哎、南瓜在国外也是好东西， 是吧？我觉得它的这个好处不亚于这个 apple 哈。 说到这个南瓜，人们都做南瓜饼啊 ，pumpkin pie。所以说，除了这个感恩节之外，万圣节之外，其实好多节日甚至日常生活都吃南瓜饼，作为一种很有营养的食品，或者其实，在国外它应该算是一道 dessert 饭后的甜点了。 嗯，但是中国人对于南瓜的做法就是多种多样的， 多种多样的。 In honor of 纪念 in honor of somebody 表示为了纪念某人。除了用这个 in honor of 之外呢，在英语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in memorial of somebody， 依然表示为了纪念。 嗯，好，下面一个表达是划定出或者是留出的意思。 Set aside。 Set aside 往往 set aside something 或者是 set something aside 在美国英语中呢，专指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单独留出来。比如说啊， set asid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for a special purpose， 表示为了特殊的某种目的呢，把这一部分钱呢单独留出来。 嗯，这是对于年轻的月光族们提出的一些忠告。哎，要未雨绸缪。 OK， the next one 是独立的意思。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来自于动词 depend， 依赖。 dependence 就是依赖的名词，加了前缀 im 否定，那就是不依赖，不依赖那就是从某人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概念 independence。 往往我们说呀，从某人的手中获得独立， gain independence from somebody。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嗯， 它是每年的7月4号。 没错，如果我们大家学会这个 set aside， 把剩余的钱留出来，也证明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独立，是不是？ 对， 我们就不再依靠父母了， 依赖父母了。对的。 嗯，没错，而且呢还要想着能为父母做些什么。 对。 好，接下来一个表达呢是宣言或者是宣布的意思。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这个词呢，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很官方化的词，政府的公告啊、宣告啊。大家你注意，它的动词呢来自于 declare， 你会发现动词和名词元音的读音是发生变化的。declare， declaration， 就像大家学过 explain， explanation 是一样的。 嗯， 通常我们使用时呢 ，make a declaration that 接一个同位语从句，表示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宣告。 一般都是国家行为。那您家里比如说您父母是不是有人这个 make a declaration， 嗯， 有重大消息宣布的时候也用这个词 啊，也用这个词 declaration。 但是一般说这个宣布呀，我们在这个非官方的情况下就别那么官方了，直接用动词let me declare that， 让我宣布什么吧。 我有事儿告诉吴老师，就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就行了、 啊、就可以了。 OK， 不用 declare。 但是大家需要记住哈，这些词的使用。好，最后一个词是非常可爱的，火鸡。 Turkey， 火鸡，这是一种美国本土的这个动物。最早呀，这个印第安人教会了清教徒怎么去狩猎捉这个动物，怎么去吃才更有味儿。 啊， 没错，怎么样烹饪这个火鸡、嗯、其实现在的这个火鸡的做法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都是 roast turkey、 哎、 就像我们那个 roast duck 一样、啊、 哎，一样的烤。很特殊的一点呀，这个第一个字母 T 如果大写的话专指土耳其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大写 T 之后呢可以变作形容词土耳其的 Turkish Turkish， 去掉 EY 变作 ISH。 那大家想一想啊，你们一定看过纳尼亚传奇，在纳尼亚传奇当中你们一定见过一种特殊的东西 Turkish Delight， 这个 Delight 就是高兴了，千万别翻译成土耳其的高兴，还是火鸡也高兴了，而要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土耳其特殊的软糖，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软糖，这种糖果叫做 Turkish Delight。 当然在澳大利亚嘛， Turkish Delight 有时候还指一种特殊的巧克力，也用 Turkish Delight， 不管它是软糖还是巧克力了，大家总之记好它是一种糖果的名称。 嗯，对，我也想起这个天津大麻花叫开口笑，所以呢要跟外国朋友说这是开口笑。哎，这哪有开口笑啊？忘了，吴老师呢还是一位澳大利亚研究专家，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介绍澳大利亚英语的使用的一些方法以及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好，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 conversation American holidays。 I want you to tell me about American holidays。 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下美国的节日。在这句话中呢我们学到了第一个动词 want， 尽管这个词大家很熟悉了，可是它的用法呢我还需要强调。 want to do something 表示想要做某事，主观的。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希望某人做某事。但是大家注意 want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用法， want 加上冒号后面表示招聘广告，可是 want 变作过去分词 wanted 加上冒号含义就变了，那就成了通缉犯了，通缉谁谁谁。 好， We don't celebrate Halloween in my country and when is it celebrated? We don't celebrate. Celebrate 在做动词时啊，它表示的是这个庆祝、欢庆。Celebrate 它的名词呢变作 celebration， 去掉 te 变作 tion celebration。但是大家你要注意了，这个词它如果变作过去分词，再由过去分词转成形容词时 ，celebrated 转为形容词使用时，我们就别翻译成庆祝的，而要翻译为受欢迎的。 嗯 ，Halloween 万圣节其实就是西方的鬼节。 就是鬼节。 It's celebrated on October the 31st, 是每年的10月31号。 对。 On that night, children dress up and go door to door asking for treats or playing tricks. 这都是 Halloween 的关键词。 一些 customs, 就是他们的习俗了。在那天晚上孩子们会 dress up, 大家注意这里的 dress up 你别翻译成穿衣服。不是鬼节这天才穿，平常也穿衣服。所以 dress up 这里指的是 makeup, 化妆的概念。孩子们都会化妆，化妆成鬼的样子。干什么呢？ go door to door, 记好这个短语。go door to door, 这个动词就是相当于我们汉语中的挨家挨户，但是英语中是挨门挨门。go door to door, 挨家挨户的要什么呢？ treats or playing tricks, 是这样的。小孩子呢挨家挨户他是要这些人去请客，其实这是美国的风俗了。他们这些孩子扮成了鬼来之前呀，各家各户已经把糖果放在门口了，也就是说你不给我们糖果吃我们就要害你，所以说呢直接就拿糖果，挨家挨户去拿糖果，要么就给他们恶作剧。 对，口中还念念有词tricks or treats。 你是要让我跟你开个玩笑呢，还是你老老实实的给我糖果？哎，小孩子们真的是太可爱了。 Why isn't it a holiday from school? Why isn't it a holiday from school? 这个 holiday from school 大家现在你可以考虑这个介词的用法了。 From school 能不能把它翻译成从学校里来呢？好了，根据书上的注解呀，这个 from school